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老爸，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养生之 道。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跟大家是化养生说健康。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呢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那么现在无论是中青年人还是老年人，有颈肩腰腿疼的人真的不在少数，非常多啊。当然老年人可能是用了一辈子这个器官呢，它是有点退化，可能造成这样的。但是中青年人呢，确实是透支自己的这个生命啊，有的时候呢是职业，有的时候呢是过于劳累哈，可能造成了颈肩腰腿疼。但是您曾经说过一句，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实际上呢，这些从现象上来看就是疼啊，不同部位的疼，但是它的本质啊实际上是有共性的。 对，本质这个共性是这个损伤， 对， 发生这个炎症， 嗯， 你看我们如果有明显炎症的话，它就是那个肿胀，或者你去按压这个局部的话，它有这个压痛，当然这个中青年和这个老年性这个骨关节疾病不同一点是什么呢？青年人呢，他正处在这个生长发育阶段，他这不缺少这个相应这个营养物质，比如说他可能发生骨质疏松的概率比较低，它更多的是这个磨损啊、损伤啊、体位不当这个原因。那我们老年人除了这种磨损、老化，还有一点呢，你营养这个骨的这个营养物质就少了。 没错。 那这样的情况下，就是对于我们老年性这个，不管是你今天的腰椎间盘突出，还是这个椎管狭窄，还是你的膝关节炎，还是肩周炎，还是颈椎病等等，总之，或者是有些人就莫名其妙这个腰底痛，就是这个骶骨和这个髂骨这个引起这个臀部这块这个疼痛，或者是整个这个后背莫名其妙的痛，我们也说过，无非是你的软骨、筋筋、肌腱，还有这个肌肉组织，再就是骨关节这个骨髓这个形成、软骨这个损伤。那你像老年人这类骨病的话，就是我们一定不要忘记要补充这个骨的这个营养素，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加以这个调理机能的一些功能的这个方药，我们就有利于这个骨病这个康复。 对，实际上呢，颈肩腰腿疼哈，它是不同的部位的一个疼痛，但是呢，总体起来呢，都是由于骨关节损伤造成的。那么您也提到了哈，比如说咱们要补充这个骨营养的一些物质哈，那基础的那个这个方子啊，里边的比如说包括像海参提取物啊、大豆异黄酮啊、还有葡萄籽的提取物啊，以及鲨鱼软骨素等等等等吧，对于补充的骨营养呢是非常有益的。另外呢，您还提到了就是中医药学的泰斗高学民老先生的他的那个成方哈，就是这两个办法融合起来做的话呢，对于骨关节的改善是非常有效的。 这个就是刚才说遵循这个思想嘛，一个就是补充这个物质基础，就像你说的这个海参提取物、鲨鱼软骨素，还有氨基葡萄糖、柠檬酸钙，还有葡萄籽提取物。我们你这个骨的没有这个物质基础的话，光是说治，那就是说 把这个没有结构性的物质结构构成它，那不成就少一条腿，所以要补充这个不营养元素。同时呢，那已经损伤了，已经有这个炎症，已经有这个渗出物，已经有这个粘连，你怎么改善它患病部位这个现状？那就是要用一些中药的这个提取物，用一些有效这个成方，来调节它这个功能。那我们说这个高老，它就这个成方里面它有这个阴阳藿，骨碎补，当归，阿胶粉，珍珠粉，大豆异黄酮，维生素 D 三。我就说一下，你看在中医里边啊，它要调这个肌肉啊关节这方面的疾病的话，它主要从三个器官来调，一个是肾，一个是肝，一个是脾。为什么？肾主骨生髓，它是这个主管哈。那么肝呢，主管这个精筋；再一个脾呢，主肌肉，主四肢。所以它一般从这个肝、脾、肾来调。过去我们在节目中也给大家讲过，如果你有慢性这个骨损伤性疾病，你不要忘记你的这个调补你这个肾阳肾阴。我们也给大家讲过名贵中药金蝉花哈。那今天我们就说一下这个高老他这个成方里边，其中我分析一个啊，他为什么要除了这个阴阳藿，他还要用这个骨碎补呢？骨碎补大家都知道，他也是一味这个中药。你像在这个开宝本草里边，它有什么作用？它有破血、止血、补伤折，就是有这个筋伤了、骨伤了。再一个，这个《本草纲目》里边呢，就是这个骨碎补呀，它有这个治耳鸣、肾虚、久泻、牙痛。你看，它也是从肾上这一块去作用的。那从这个药味上来说呢，它属于这个苦味性温。在药物归经上和作用的靶器官上呢，它属于这个肝经和这个肾经。你看我们说这阴阳藿，它也属于肝经肾经。你看这个骨碎补呢，它也属于肝经肾经。这就是刚才说那个肾主骨生髓，肝主精筋，都是跟我们这个关节有关的啊。你看这个骨碎补，拿现代这个药理研究呢，它主要含有这个牛皮干、骨碎补双氢黄酮苷，还有呢骨碎补酸。药理研究就表明了骨碎补能够促进骨啊对钙的吸收，提高这个血钙血磷这个水平，那么对于骨折的病人呢，有利于这个骨折的这个愈合，改善软骨细胞功能，推迟骨细胞的退行性变。还有呢，它有这个降血脂呀、抗动脉硬化呀、镇惊啊、镇痛这个作用，哈，你看这个《本草拾遗》里边啊，就有记载，就是把这个骨碎补呢叫侯姜，那就讲过开元皇帝以其主这个伤舌补骨碎，这样呢得了这个骨碎补这个名字。为什么叫得了骨碎补这个名字呢？就传说就是唐明宗皇帝。一天带着卫士呢，他去这个围场这个狩猎，那么卫士们呢就争着这个看皇帝这个手鹿，那么皇帝呢箭无虚发，射中了鹿的这个后脚，顿时呢爆发出这个阵阵的这个喝彩声。那么正在得意期间呢，突然在山谷里面窜出一条这什么金钱豹，这个时候呢把皇帝那个宠妃啊从马上一下就给甩下来了，这一甩下来呢，把这个左脚这个胫骨啊，我们说今天说这个胫骨呢，就摔成给这个骨折了。因为宠妃嘛，皇帝就特别心疼，也心里特别着急。哎，这时就有一个出身这个民间这个草医呢，就跪在皇帝面前说：“哎，万岁，你不要这个惊慌，我还认得一点这个草药，能够保这个能够保娘娘平安无事。”说完呢，他就从这个山岗上采来了这个草药，捣烂服务在这个皇妃的这个伤口上，很快呢这个血就止住了，也不痛了，那么几天以后就可以行走了。这个皇帝就特别高兴嘛，就问这个卫士这个草药叫什么名字。那个卫士就说：“哎，目前来说这个中药还 没有名字，请这个皇上恩赐。那么皇上就想了想说，哎，这个药呢能把碎骨这个补起来，那我们就叫这个骨碎补吧。哎，这么给得名了。 嗯， 那这个骨质疏松呢，已经我们说啊，今天对老年人来说已经成为了一个普遍的问题。由于他的这个问题，就容易导致这个脆性这个增加，而容易发生这个骨折，那么对老年人这个生活质量呢造成这个严重的影响。那么骨质疏松呢，相当于这个中医学这个骨痿骨痹这个范畴。黄帝内经就认为，肾者主折，就是折肠这个折啊，肾者主折，风肠之本，经之处也。那么在医经经义里边也说，肾藏精，精生髓，髓生骨，故骨者肾之所合也，髓者精之所生也，精足则髓足，髓在骨内，髓足则骨强，就强调了这个我们说肾藏精，主骨生髓这个理论。所以对于这个骨质疏松啊，还有这个老年骨病这些问题呢，都在治疗的时候都一定要强调补肾。那你像这个骨碎补，善于这个补肾强健这个筋骨，在那么现在常用它治疗这个骨性疾病呢，通常跟这个阴阳藿呀、豆纵啊、牡蛎啊、葛根啊这些药物进行这个配伍，对于这个老年慢性骨病呢康复呢是比较好的，这个有这个作用。所以你看高老这个走方里面，它阴阳藿、骨碎补、当归、阿胶粉、珍珠粉、大豆异黄酮、维生素 D3A， 它有这么一个整个按照这个君臣佐使走了这么一个方。那么其他成分呢，我也会在后面的节目给大家讲到。 对，实际上刚才您说的这个治疗方案的话呢，补充骨营养的物质的这个方子哈，它主要是这个对于骨的营养素的这种补充是非常的有益的。另外呢，像高老先生啊，他的这个方剂的话呢，对于补肾、补肝、补脾是非常有益的。那么这两种办法呢，合二为一，对于你骨关节疾病的这个恢复，从根本上的改善是非常的有利的。 是你那我们平时做的，你看，要么贴膏药，要么这个打封闭针，这都是在局部这么去干预。那你想，我们老在讲人体它有一种自愈能力，就是我能够调节我这个机能，促进我这个损伤部位这个康复。那你这个治疗应该是什么？创造一种恢复你自愈能力的那个环境，或者补充相关的这个物质基础，慢慢慢慢我们说长长长，这不就长好了吗？ 对， 而且在长期的应用中，我们也发现很多慢性这个骨关节疾病啊，都会得到比较好的这个康复。 没错，其实在骨关节疾病上啊，这个治标治本显得特别重要。当然了，他在这个急症期的时候，他这表现出来一些症状啊，非常的疼啊等等，这个一定要控制，一定要改善，这是必要的。但是呢，在他的症状改善了之后，怎么从根本上哈，让他从这个骨关节疾病上有一个特别大的改善，这点上还要慢慢的来。 这是一定。尤其对我们老年人来说，你一边在衰老，你的吸收能力在下降。 对， 那个这个时候，你把你这个吸收能力下降这一部分靠什么途径来把它补上去？这就是我们这个为什么要补充这个骨营养这个元素。同时你这个抗炎能力啊、免疫能力啊、修复能力在下降了，那我们用一些这个天然植物药里面这个提取成分、活性成分，激活你那个修复能力，这么一个结合呢，就是比较一个科学这个结合。 因为平时呢你要消耗哈，那平时呢我们要消耗，那就要注意呢给它输送啊营养成分，供给它去消耗才可以。 这就是说虚折补之嘛。 对， 你那一块吸收少了，我们说老讲平衡，哎，那我们把你少的这一块通过人为的给你补上去， 对， 这不就减少这个缺陷了吗？ 所以在这里我再多说一句，刚才您说的高学敏老先生他那个成方当中有一个叫做 骨碎补。这个碎呢就是碎片的碎、啊、 对，就是破碎这个碎， 破碎的碎。 对， 补呢是补充的补， 对， 所以叫骨碎补、 啊、它是一个中药， 对，一剂中药 啊。 好的，那如果大家呢对于这个补充骨营养素的这个物质哈，感兴趣的话，或者说对于这个高学敏老先生的这个成方感兴趣的话呢，目前正有一个机会，大家可以呢来感受啊，凡是打进电话前20名的听众朋友都可以来感受啊，这样的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如果呢您是在前20名的话呢，真的是非常幸运的，所以8点半之后赶快拨打电话。那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 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祖国医学把人体的肾脏称为先天之本，肾脏藏有先天之精，是我们人体脏腑阴阳的根本，生命之源。肾的主要功能为藏精，主生长、发育、生殖和水液代谢，主骨生髓。随着年龄的增大，由于各种慢性疾病的发生，需要长期大量的服用化学药物，伤及了肾小球的滤过膜，导致中老年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肾功能减退。临床证据表明，很多慢性疾病的发生都和肾脏的调节排毒功能减退有关。中老年人群及慢性病人群养生保健，维护好肾脏的功能，就是养好了肾脏的阴阳。金蝉花也称蝉花，是我国传统的名贵中药材，是寄生在蝉上的一种虫草类真菌，具有显著改善肾功能的作用。临床研究表明，蝉花具有降低血肌酐和尿素氮的水平，能提高内生肌酐清除率，升高血浆白蛋白、血红蛋白以及减少尿蛋白的作用。长期使用中药金蝉花，对保护肾功能、延缓肾功能减退的进展具有良好的保健养生作用。欲了解金蝉花对肾脏的保护作用，可查阅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金蝉花》一书。 那刚才您提到啊，就是补充骨营养的这个补充骨营养的物质基础方啊，以及呢高学敏老先生的他那个成方，从这个补肾啊、补肝啊、补脾啊入手的这个成方，那么这两个手段呢融合在一起，对于呢骨关节疾病的改善呢是有这个治标治本的这样的作用的哈。当然了，目前我们正在举行的这方面的感受活动，只限前20名听众朋友，所以呢8点半之后您赶快来拨打电话，如果您是前20名听众朋友都可以来感受的哈。好，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和88864427。那么关于呢这两种方法融合在一起怎么来应用啊，在这里呢这个张正主任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吧。 那你看那我们说我们给大家介绍这个健康管理方案啊，就是说它都是找出这些慢性疾病这些共性。那你看这个共性，我们说一个是这个骨营养物质这个缺乏，还有一个就是人体这个自我修复能力这个减弱。那怎么把这个减弱这个修复能力给它促进起来，把这个缺少这个骨营养物质呢给它补充上去，哎，这样呢我们慢性骨病你那个康复呢就会起到这个事半功倍这个效果。那你我比如说举个例子应用，你看比如说咱们现在很多人，一个是这个什么半月板损伤，还有一个膝关节那里那个经筋以后那个磨损以后退行性变肿胀啊，那个膝关节肿得跟馒头一样，还有一些人是腘窝囊肿，再有个就是有些人是膝关节滑膜炎。你听起来这个病的这个诊断啊，它都是根据这个特点引起来的，那你无非还都是不同的这个损伤造成这个炎症，炎症渗出物 不能够及时的吸收，或者不能及时的把这个炎症消除掉，哎，我们这个疼痛它就会持续。但你要让这个炎症这个消失掉，还有这个得到这个功能这个恢复，那就是从物质从功能两方面去调节啊。你看你像多数患者这个膝关节疼痛呢，他有些人是轻度的，有些人是中度的，那继续持续发展那就变为这个重度了。当然很多人是能够忍受的，当然剧痛的还是比较少见，通常情况下很多人都是钝痛，沉重感、酸胀感、瘀滞感，活动的时候呢就不舒服。有些人你是持续几天，哎，过一段就消失了，代管不管的，那大家要记住往后肯定还会这个加剧的。所以已经曾经有过这方面的问题就要进行这个干预。还有一个，你像这个疼痛的特点，就是说这个现在天凉了，和这个气温呀、气压呀、环境啊，甚至有些人生气跟情绪都有关。尤其到我们现在这个秋冬季啊，天气变换的时候就会加重。你像膝关节这个疼痛，它多位于这个髌骨之间，或者这个股骨髁周围以及膝关节这个内侧，膝关节外侧或者后侧这个疼痛呢，一般不是多见。再有就是，哎，你要是找这个疼痛的部位，通常会找到两个地方或者两个地方以上的地方都会疼痛。再有就是疼痛的部位呢不固定，经常有些人呢他是那个，哎，你具体说哪痛他说不出来，哎，但是它也是游走的。膝关节处于静止这个体位比较长的时间，就是我们要换一个体位，哎，这个时候就疼痛。这是什么呢？这主要就是说它那个慢性炎症持续存在，它有这个炎症渗出物以后，这个炎症因子呢刺激周围这个组织或者这个神经，就会这个疼痛。因为那个吸收物不好吸收嘛，哎，活动活动有些人就缓解了。正是因为这种缓解呢，有些人就不太重视了。这个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你不能不重视，不重视后边那一定是加剧的。 没错。 还有一些人就是上下楼的时候，哎，我这个一下或者提重物的时候，或者这个久坐站立起来的时候，突然一下感到这个疼痛，哎，就像刚才讲的，过一段呢，它开始又这个缓解了。 嗯， 这个呢都是要大家注意这一点呢。其实像我们今天介绍这个方案就可以这个 没错 应用实践。 如果你有颈肩腰腿疼的话呢，有症状非常明显，那我们要积极去改善哈，要去控制，这是必要的。那么呢在面临的比如说骨营养物质缺乏和骨修复能力减弱这个基础上，平时呢我们要给他这些物质哈，要积极的维护他的骨关节的健康，这样呢就能够做到呢这个少发或者不发骨关节疾病了。 是吧 嗯。所以呢，如果大家对于这个补充骨营养的物质的基础方，以及呢这个高老先生的这个成方感兴趣的话，目前正在举行的体验活动，那么只是呢面对前20名打电话的听众朋友啊，所以呢，如果您是打进电话的前20名听众朋友，都可以呢来体验，这样的机会特别难得。我们电话是8886-4417和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很多听众跟我说他的腰部钝痛、脚痛、剧痛、针刺样痛，在腰痛的同时，他的臀部一直到小腿、脚趾也麻痛，像抽筋一样的痛，有些人咳嗽一下、打个喷嚏，甚至大小便用力时都会加重腰痛。也有些听众反映他的膝关节疼痛、肿胀、走路不稳、上下楼梯或蹲下起身的时候很困难，膝关节有时既不能弯曲也不能伸直，早晨起来的时候感觉关节好像让胶水粘住一样。凡此种种让很多听众痛苦不堪，药没有少吃，贴膏药、针灸、按摩、电烤、打蜂蜜针，很多方法都用过，可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痛苦不堪，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的生活。

以问您个问题吗？您觉得